摇浪摇进海，如风声，人如琼如柔琴，窗边倾听，谁人声同摇寻你，甜甜梦境。摇篮摇篮摇到海角天边，人儿情如陪你将快入眠，船儿徐徐和那海潮汐和应，睡吧别惊醒，小局子你会爱上探险，整个历程坐不定，你很想一天攀到高山看星，小眼睛你会看遍世间可爱事情，让耳朵似海螺天天装满开心笑声。摇篮摇篮摇进海如风声，摇华沿途和你铺满星星，谁人谁人来唱歌你最想听。 无论大家喜欢这首歌都好了，即大家都知道啦，而家香港嘅生活係非常之緊張嘅，啲股票啊，日日都上上落幾百點啊，成千點啊，心臟病都出埋嚟。咁我相信好多朋友咧，夜晚黑都瞓唔著覺噶啦，輾轉難眠。喂，點解今晚瞓幾都瞓唔著覺？如果今晚嗰晚真係瞓唔著覺，又唔想食安眠藥嘅話咧，即係食得多唔好啊，大家知噶啦，安眠藥呢樣嘢食得多唔好嘅。咁咧，大家不妨揾下呢只碟，呢只碟叫 Live， 唔係 Live， 係 Live。Life is like a dream。 如果未有的朋友呢就快點去買了，真的真的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呢你找到這個碟呢，放到最後一首歌就是這首搖搖了。這首搖搖呢我試過很多次，我女兒呢我唱到未唱完一首呢她已經這樣了。如果大家真的睡不著覺，我想大家只要聽三到五次到呢就睡著覺了，真的。這首是一首非常好的搖籃曲來的，咁大家不妨試一試，係咪先？幾廿蚊啫，係咪先？買藥都唔止啦，做咩得㗎 ？OK， 唔知大家知唔知咧？我就係一個海員嘅家庭入邊長大嘅。點樣嘅家庭咧？就係我爸爸啦，我叔啦，我伯啦，佢哋嗰啲朋友啦，咁就。到我一輩，我啲表哥啦，我啲堂阿哥啦，甚至我哥咧，都係行船嘅。所以行船嘅意思咧，其實大部分時間咧，佢哋都漂流喺個海上邊嘅。咁啊，喺屋企剩翻啲咩人咧？喺屋企剩翻啲細路仔同埋女人。咁啊，當時我就細路仔啦。咁所以咧，我細個嗰陣時咧，每日一瞓覺，一瞓醒擘大眼就見到女人、女人、女人，冚唪唥都女人。我真係好大個先知道，原來呢個世界有男人嘅。大家知道我已經結了婚啦，而家係咪啊？咁我老婆固然是女人啦，大家知啦。咁我又生了兩個女喎。咁加上我屋企嗰啲佣工啦。咁屋企總共有八個女人㗎。咁而家我一個男人就對住八個女人喎。咁你諗下啦，作為男人你都知㗎啦，真係唔係簡單嘅啫。咁由於我同女人咁有緣分咧。同埋由於我嘅經歷啊，咁所以令到我咧，其實咧就對女人咧係非常之瞭解噶。咁我知道咧，如果我寫只歌俾我女咧，我唔即刻寫翻只歌俾我老婆咧，咁就弊啦。可能冇幾耐我就會好大嘅麻煩。所以我諗嚟諗去都係唔對路，於是我即刻又攞支吉他又寫，咁啊寫咗只歌。咁啊算好彩啊，呢只歌咧算係我喺呢只碟裏邊咧寫得算比較好聽嘅只歌嚟嘅。咁啊，喺度同大家分享下呢只歌，呢只歌叫做《講你知》。